理想，吻微笑的月光。是很灿烂，很漂亮，一点点光捧在手上，像太阳。等到世界末日，你再将那个愿望一起握紧不放。 嘿，各位，这里是周一到周五陪伴你的音乐加点料。听到今天第一首歌，来自梁静茹的《三寸日光》。这一周的日光都很充足，昨天开始北京风力减弱，开启了升温之旅。未来三天北京气温持续上升，周六最高气温将达到17度。天干物燥，多喝热水。每天的饮水量因不同的人而定，但每天补充一定量的水分以及正确的饮水方法，都可以起到一定的保健功效。今天北京夜间晴天，南转北风2级左右，最低气温1度。明天多云，2度到16度，南风2级，花太香。 小天下，恩恩怨怨，何时才休罢？黄昏今晚霞，独行无牵挂。仇恨淡如茶，江湖一句话，心得正邪不怕。一人风度翩翩，处处留香，月光山中悠悠亮，晚风吹愁入海浪。满杯谁都不要过来挡，狂饮高歌爽快唱。浪天涯，伴随枯叶片片风尘沙，难掩着风雅，不为痴情却爱花。是那么想着他。 这是任贤齐带来的《花太香》，收录在他2001年发行的专辑《飞鸟》当中。这首歌也是当年他主演的电视剧《新楚留香》片头曲，有16个年头喽。春天就是一个花太香的季节，今年除了玉渊潭的樱花有可能在本月中下旬提前开放之外，第10届北京明城墙梅花文化节也将于3月10号到3月26号举行。北京明城墙遗址公园2002年建园，2003年进行梅花的引种栽培研究，2007年初步形成了梅花景观，目前共种植了50多个品种的近千株梅花。在今年的梅花文化节期间，公园布置了梅花五福主题景观，铺设了2条赏梅的匝道，方便游客近距离的欣赏美景，通过花廊、花伞、灯笼墙的装饰烘托出春日游园赏梅的气氛。所以我们再来请出姜育恒助助兴吧，梅花三弄。 红尘自由痴情者，我笑痴情太痴狂。若非一番寒彻骨，哪个梅花扑鼻香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，只叫相许。看人间多少故事，醉笑昏梅花三弄。相许，看人间

就在你身旁，不要再抬眼不望。 OK， 众所周知，罗中旭是内地乃至华语乐坛最具代表性的男歌手之一。1995年以《星光灿烂》获得罗马尼亚金鹿杯国际流行音乐节个人演唱第一名，首张全创作专辑获600金唱片奖，被观众评为最喜爱的四大歌王之一，拥有《星光灿烂》《起风的黄昏》《幸福宣言》《为你自豪》一长串大气深情阳光动感的金曲代表作，当然还有他多年如一日俊朗帅气的外形。面对强劲的对手，即便输了都心服口服，但是输给一个低阶对手，无论过了多少天，内心也会很难受，这是歌手蔚蓝的感受。马上听到蔚蓝全新单曲《天敌》现身，请做好心痛准备。 终于都见到他，我没法意料到这是你杯茶，跟他需要比吗？悬殊层次，谁人还要争霸？我笑我曾为他失控泪流，我笑我曾为你冷静如杀手，我笑我还在斗，和无名情敌去比可爱比不怕走。如果输，想输给些厉害对手，打输也试过有面像剧斗，穿吧旧男友，这低价情敌难。追究。

放谁的心都是你的权利，握紧了你能给的只是全心全意。

哭了，应该学一学天后蔡依林。她和景荣去年十一月分手，而景荣前晚又被拍到夜会双胞胎女团 BY2 中的姐姐 Miko。 蔡依林昨晚出席资生堂60周年庆祝酒会，免不了被问此事。她说早上看到新闻就知道一定会问，交朋友是件好事了，并透露现在两人还有联络。被问到分手四个月来的心情，她则反问你觉得呢，并表示自己现在没有新对象，但日前和好闺蜜蔡健雅到意大利旅游的时候，两人都有艳遇，但坚决不透露前来搭讪的人数，只是推了好姐妹下水说搭讪蔡健雅的比较帅。这真是马德里不思议，请出蔡依林吧。 阳光优雅的漫步一点的草坪，儿女在树刻墙壁弹奏着抒情乐，湖不定用拉丁式的黎明，颜色暧昧的勾引，我已经开始微醺。火红的舞衣旋转壮丽小酒瓶晃得轻轻带着风温柔回应，原来爱可以继续听。马德里不思议，突然的想念你，在乎玻璃前的声音，只有孤单的梦里。马德里不思议，突然的想念你，我的这爱抒情的任性，所以用耳挠你，写那封信给你，千回的距离是一个人远行。马德里，在和玻璃前的身影，只有孤单被浓郁。马德里，我带着爱抒情的任性。马德里不思议，突然的想念你，在乎玻璃前的声音，只有孤单的浓郁。马德里不思议，突然那么想念你，我带着爱抒情的任性。马德里，哦耶，在乎玻璃前的声音。 FM 999是有条不紊 ，FM 999是温文尔雅 ，FM 999是雍容华贵 ，FM 999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。 这里是 FM 999路况播报，我是主播心情，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况信息。高速路京开高速北向南方向，从马家楼路到东环路有2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14公里。京城高速南向北方向，北四环东路辅路附近有2.3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22公里。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，东三环中路南向北方向，从建国路到东三环北路有1.1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8公里。北五环路东向西方

成为了我的小妖香。这个秋天和以往不同，也是人生里的初次。放下渴望生活的心，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你，简简单单的为你歌唱，阳光照在冬天。 送来温暖的四季，也继续陪伴各位走过四季的音乐加点料，我是 KK。 四季的养生法则：春天养肝，夏天养心，秋天养肺，冬天养肾。春天不养生，夏季徒伤悲。春天是养肝的季节，夏天是养心的季节。春天如果能把肝养好，夏天暑热阳气太盛的情况就能够减缓。春天养肝，多吃补血的食物，像葡萄干之类的。尽管天气回暖，保暖还是很重要的。最后再做一做慢运动。然后孙燕姿说，祝你开心。 每年就这一天最特别，开心就是老一点，是开心失恋，还想和你再手牵手走个开心十年。现在就在烛光里靠脸脸靠脸，哦亲爱的请别压抑，时空变十年，哦，亲爱的。 心里哭泣，祝你开心。 开心，值得开心的还有继3月7号发布的2017胡润全球富豪榜之后，胡润研究院今天又发布了其子榜2017胡润全球白手起家女富豪榜，这是胡润研究院第7次发布全球白手起家女富豪榜。毫无疑问，中国女企业家在世界的舞台上占绝对的主导地位，中国诞生了56位白手起家10亿美金女富豪，位列第一，占全球的 64%， 美国以15位排名第二，英国第三。在榜单排名前十当中有6位来自中国，76岁的陈丽华以505亿成为全球白手起家女首富，47岁的蓝思科技创始人 IT 女王周群飞财富达到425亿，位列第二。明天系肖建华的太太46岁的周鸿文位列第三，周鸿文和肖建华拥有385亿的财富。所以各位，比你优秀的人还在努力，你还有什么不努力的理由吗？我是和你一起努力的 KK， 爱拼才会赢，明天见喽，拜拜。 一时失志不免怨叹，一时落魄不免胆寒，哪通失去希望，每日醉茫茫，无魂有体，亲像稻草人。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海上的